着发烫的梦想，就奋不顾身撑起手掌，够不到又怎样？那个远方叫做流浪，到不了眼眼眼不忘，让你的翅膀变成行囊，陪着我在有梦的地方，陪着我在有梦的地方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叫做黄丽玲阿令的歌手，其实他的名气或者走红程度并不算是十分厉害，但是如果你听过他的声音，一定会觉得过而难忘，那种爆发力和那种磁性以及浓重的情绪在声音里面淋漓尽致。这首歌是《失恋无罪》。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，你觉得疲惫，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。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。 用过